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今晚咧，我哋請到咧吳明德教授啊，真係 多謝 你上嚟啊！嗱，咁啊，兩集之前咧，我揾咗啊，即係早幾集啦嚇，我就揾咗一個 topic， 呢個 topic 咧都係講開即係中國嗰個政治狀況啦嚇，即係人大之後啊，習啊正式坐正啦嚇，除咗黨佢係總書記之外，冇限任期嘅。國家主席咧，佢都係冇限任期啦。咁啊，喺節目裏邊佢提到一樣嘢咧，叫做咧呢個習主席，英文叫 presidency， 即係習總統咧，就好中意拖拉機啊，好拖拉機。咁啊，我哋提到咧就係成日生活咗喺過去，而家一早去咗個疑似。2012年嘅時候，當習近平仲係中國國家副主席咧，就去美國訪問。其中一幕就去翻佢以前咧實習嗰個州，叫做 Iowa。 係 啊，佢去一個地方叫 Des Moines。德雷蒙市，咁啊上一架拖拉機度參觀嘅，咁啊嗰陣時我話，總我話習主席中意個 John Deere， 美國最大嘅農業機械廠叫 John Deere， 出拖拉機啊、聯合收割機等，咁啊我哋以為運到中國啦嚇，咁原來咧佢中國係有廠嘅，嚇咁亦都有入口美國嘅John Deere 嘅拖拉機，咁啊我以為即係即係都唔係容易買啊！原來唔係，阿里巴巴、淘寶咧係有嘅，有得賣，有 John Deere 拖拉機賣嘅，同埋聯合收割機。唔信各位去睇下啦嚇。不過你買咗之後咧，運唔運到嚟香港就另外一件事。即係美國貨咧就大陸好多噶啦，所以話貿易啊，貿易嗰個問題啊嘛。美國同中國個貿易嗰個逆差就好大嘅。咁啊，從前我哋認為只有美國有嘅嘢咧，喺大陸咧就見到啦。除咗我頭先喺節目講嗰啲嘢之外咧，拖拉機有啦。咁啊，就另外咧就係最緊要幾年啊，美國消防車都有。咁啊。中國各大城市都有美國消防車，點解要話大城市呢？因為美國消防車真係好鬼大架嘅，咁啲細嘅啲三四線城市啊，可能真係行唔到啊，真係。咁啊，美國係盡好大努力，係將呢個貿易個逆差咧係縮細佢嘅。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就係咁樣嘅，呢個 trade war 咧，特朗普你話頭先同阿習近平咧依啲咁嘅故事咧，有關。有根據的，不過另外一根據特朗普現在出來說的呢，其實是說出了美國的實際情況，美國那個製造業的衰落，okay？ 可能是無可避免的， 是啊， 何必，但是呢，即特朗普拿出來爭的呢，除了是這些這樣的逆差之外呢，還指控中國，就說呢，偷他的知識產權，這是第一件事呢。第二，美國的公司進去中國如果要搞 joint venture 嘅話，合作嘅話咧，美國公司咧係要被迫將呢個科技轉移俾中國嘅。咁話美國佬咧，嗰啲商人就暗瓦底唔夠膽開聲，瓦仔食黃連，就梗係翻嚟 complain 啦嚇。咁啊喺中國唔夠膽開聲。咁仲有咧，中國咧就係即係國安部門咧可以進入美國公司喺中國嘅公司裏邊嘅內聯網系統。咁咧令到美國商人好擔憂，呢啲全部係有根據嘅喎。德教授嚇，喂，咁呢啲美國佬點解係蝕底嘅？嗱，嗰樣嘢點為之一個強國先 ？Number one 強國，其實咧睇三樣嘢嘅啫。即係特朗普講嘅嘢，頭先講嘅咧係有 ground 嘅，有 ground 有根據嘅。另外一方面咧，美國之所以係強國。中國是看得很清楚，美國之所以點解係強國，看三樣嘢。第一樣嘢，佢太空工業，掂唔掂？好掂啦。 係啊， 1969年 7月20日已經登陸了月球呢， 沒錯， 就是在是49年前的事了。第二，航空工業，世界上三大引擎公司有兩間在美國，第一間就叫做通用之一，第二間叫 P&W，都是生產引擎，引擎是很重要的。 沒錯。 OK，你流體動力學搞得點好咯，你個引擎唔掂，你就係唔掂噶啦。係 啦。 第三間大家香港識嘅，叫做勞斯萊斯。 係啦。 啊，不過唔係汽車。 係啊。 係個引擎。 嗯。 三大公司都掌握喺即英帝同埋美帝嘅手中。 冇錯。 第三個工業就是、IT 工業。 嗯。 啊，中國係知道，美國係領先緊佢嘅。 嗯。 好啦，咁喺呢兩個 backdrop 之下，喂。他跟中國，其實特朗普知道美國仍然處於優勢嘅啫喎。儘管咧嗰啲 technology 俾你偷入去中國開，梗唔係開啲高科技公司，亦都唔容許啦。佢俾你偷，叫做偷啦，我咁樣嘅佢住啦嚇。或者俾你抄，即係抄有個比較文雅啲嘅字嚇，叫做咧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咁啊，點解咁講咧？就係我都班門弄斧啦，教授啊，跟住嗱。engineering 工程咧，本來係建造一啲嘢，去 build up 一啲嘢咁啊。喂，點有逆向啊？拆散佢，拆散嚟做咩啊？製造垃圾咩？煉鋼咩？唔係，拆散之後抄，抄啊！不過都係要公平啲咁講，你冇翻咁上下聰明才智，你抄都抄唔到嘅。 冇錯 啊！喂，喺咁嘅 backdrop 之下，其實特朗普都知道呢啲所謂工業。離開美國，佢聲稱啊嘛，自從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啊嘛，美國有70,000間工廠係 close down 啊嘛，仲有2,500,000工人係失業啊嘛，唔係個個可以轉到餐館做啊嘛，嗰啲做即係製造業嘅汽車工人啊，喂喺咁嘅 backdrop 依兩個 backdrop 之下，同呢個 trade war。喂，其實特朗普都係得個講字啫喎。 係啊。 你點睇咧？ 嗱，所以我哋正話前一集唔係講。佢呢個 trade 啊，前一節佢個 trade war 係愛嚟咧配合佢嘅政治用途啊嘛。前唔講，早唔講，你估啊啊奧巴馬嗰八年唔知咩係嘛？年年都加噶啦嗰啲貿易。不過你要記住，點解你亦都係日日長大、日日強大啊？因為咧，你正話講嗰啲賣乜嘢嘢，由飛機到飛車、大炮、火箭嗰啲，唔及咧我咧所有中國人咧。有錢的中國人咧，去揸你張綠卡。 OK， 因為咧賣得最貴嘅就綠卡，因為每一張綠卡咧，我係帶幾多錢入去啊？國民貴帶咗幾多錢入去啊？1,000億，一個國民貴嗰張綠卡啊， 係1,000億係 美元啊 ，US dollar 係啊，1,000億嘅美元啦，一個國民貴嗰張綠卡俾你俾佢入去啫，佢就帶走咗咁多，捲走咗咁多錢啊！你話最貴係咪最貴係咪綠卡啊？即係你其實咧。個貿易逆差係靠咩咧？就喺個 current account 嗰度咧，入曬我啲所有嘅錢入嚟。好啦，第二樣嘢就是你美國咧，點解咧個經濟系統咁繁榮昌盛咧？當然你美金係個矛啦。但你個矛嘅重要性就係你而家擁有用緊嘅嘢，即係咧李嘉誠啊，控制長和系，佢使唔使用100%咧？ 梗唔使啦，邊咁笨啊？ 30幾已經得啦。係咪？你美國人一樣。控制整個美國嗰個 empire 都係用30幾%你美國人嘅錢，其他啲係咩嘢？小股東。全世界歐洲、亞洲，包括我哋中國啲有錢佬，個個都揸你啲股票，揸你啲債項。係嘛？咁即係話你係 finance by 咩啊？你有任何事，你成個經濟繁榮係 finance by 我哋整個世界嘅有錢佬。嗰有錢佬係嗰1%夠噶啦。好啦。你話你所有嘅貿易逆差，佢做個生意佬噶嘛？你估佢唔知咩？係嘛？佢梗係知啦。呢啲嘢全部係你所有睇到嘅貿易逆差，就喺度輸出。我用你啲嘢多，我用你啲廁紙多。但係你咧就用我啲係高科技嗰啲Microsoft 嗰啲多。但係我咧唔夠用啊嘛，我啲日常用品。但係你咧用買咗我啲嗰啲賺曬我啲廁紙錢之後咧，你又走嚟咧問我攞啲債券。finance 我咁先至世界平衡，平衡到點咧？就係、是、個你就係李嘉誠咯，用30幾%控制整個王國。你就用30幾%控制整個美國大 empire。其他嗰60幾% 就係咧人哋貨錢俾你，嗰六啊幾最慘咧就冇得夾埋嚟懟冧你喎。 係 係嘛？咁所以咧，阿 Trump 講呢啲嘢咧，係只不過講翻俾佢國民聽。 啊，部分國民啦、 啊，部分啲佢哋嗰啲國民就係佢要攞佢張選票啊嘛。 嗯， 咁呢個就係咧，正正我話唔好當呢個 trade war 咧講咩，佢講呢啲數據啊，呢啲嘢全部咧係硬數字。 係， 你要睇穿佢真正嘅嘢咧個意圖啊。 嗯， 個意圖係咁樣，但係咧我哋中國都配合㗎，同佢。 嗯， 你有幾強硬？而家我哋啲發言人 係 你幾多我就幾多， 奉陪到底， 奉陪到底，因為我揸住你啲大豆。 嗯， 傻㗎，你諗下，如果啲大豆啊，我唔同你直接美國買。因為你收我關稅啊嘛，我可唔可以同某一個國家巴西買？巴西話我買曬俾你都唔夠啊。 嗯， 咁巴西會唔會同美國買啊？ 會啊。 買咗之後，但係美國唔收佢關稅啊嘛。 嗯。 咁佢咪買咗即係轉俾你咯？ 係。 即係咧，巴西嗰啲生產100噸，不過佢賣到150噸，嗰50噸咪就由美國嚟俾你咯。所以佢而家大鬧呢啲嘢冇所謂，梗係話我會連你啲大豆都收埋啊咁。咁你使乜騰個貓王啫？因為咧有人幫你做轉口商啊嘛。 係。 所以咧，所有嘅嘢咧，只不過係愛嚟俾佢個股票嗰啲上下棋手啫。 嗯。 嗱，你淨係講一日啦嚇，淨係禮拜琴禮拜三，我哋咧今日禮拜四，禮拜三咧個股票未開始之前，Dow Jones咧因為你中國 話要制裁翻美國啊嘛。 嚇。嗯。俾翻幾多嘢你嘆啊嘛，仲要俾大豆同埋俾 開頭都話唔大豆噶， 琴日話啊嘛， 大豆都 咁，所以咧一開始咪跌500點咯。 嗯， 好啊，但係點解夜晚咧收市嘅時候升翻倒升200咧？因為咧嗰、那個商貿部長同埋佢嘅 advisor 出嚟講 carrot and stick 嚟啫嘛，我哋係 carrot and stick 嚟嘅，你使乜咁驚啊？ 一啖砂糖就一啖屎， 好啦，但係佢啲係首席嘅顧問嚟噶嘛，佢、 嗯、 有影響力噶嘛。 嗯 咁啊 ，Trump 可能後日就出嚟，你講咩啊？ 嗯， 炒咗你， 佢做乜出 㗎？佢隨時係咁噶嘛，因為咧，佢係要咧喺個股票市場出出入入嗰啲咁嘅上上落咧，全部咧係冇所謂嘅對 Trump 嚟講。個、原因點解咧？你嗰個股票啊，係咧上一次喺2008年由14000跌到落去6900，最後6900。經過咗咧7-8年咧抽高咗佢喺大約2014年咁樣破咗14000之後，跟住一直走到26000。 嗯， 26000你跌翻落去20000有乜所謂啫？係咪啊？對佢全部個美國經濟唔會有影響，絲毫影響都冇。第二樣嘢就係佢叫曬啲錢咧，嗰28000億至30000億嘅美元咧，透過嗰個退稅。即係嗰個減税，叫你哋搣埋啲錢喺外邊嗰啲咧翻曬嚟。 係啦，呢、這個減税係 翻曬嚟做咩啊？配合佢縮翻表啊嘛，聯儲局要縮表，即係話啲銀紙翻嚟啦，翻嚟啦，啲銀紙翻嚟。咁佢唔會咁蠢話叫你點做點做噶嘛，佢只係講話我個制度係咁。 係。 咁你自然會做一個蘋果，淨係翻嚟嘅錢都三千億啦。 嗯， 一個蘋果啫喎，咁投嗰100大公司夾埋咧，翻嚟咧就係30000億。 嗯， 30000億仲啱啱好，佢聯儲局要縮表個銀碼，跟住佢又要有基建啊嘛。佢而家咧要有幾千億嘅基建，再加埋其他啲州咧要舉債，佢淨係出年啊，即係2018-2019年度啊，佢淨係要舉債都要咧舉大約17000億。 嗯。 咁如果17000億舉債，即係話佢如果美金冇人要，或者啲美債冇人要，佢唔掂噶嘛。所以佢一定係個美元咧，一定會係挺嘅，一定長遠係強嘅。第二咧就係強嘅原因係咩啫？由個低位上翻嚟咪強咯。所以而家咧佢過去一年咧，俾你人民幣對人民幣一路咧貶值翻10%。個原因就係咧想喺呢度個底咧又兜翻上嚟啊嘛。 嗱咁喎， 成個大勢 美元升對美國出口冇幫助喎。 其實美國唔需要咧咁擔心啊，因為咧佢美元強美元弱咧對佢出口咧個，我哋就喺經濟學上，我哋個國幣值強就係因為咧我經濟好，我經濟好咧就越嚟越強，但係我出口咧又會減慢我出口，咁呢個係自然調節嘅機制嚟噶嘛。但係佢而家喺低位嚟強啊，低位強翻上嚟咧對佢打擊完全唔大，加上咧佢譬如你舉例富士康啊，唔唔。撤廠了影響的呢所有製造 Apple 的 富士康的工人是100万在中國大陸。咁啊 ，Trump 就話俾佢聽：你嚟啊，嚟我嘅東北邊，我俾笪地方你。 係 嗰笪地方咧係20个政府大學城咁大。 嗯， 任你起，起曬廠房，嗯、然後俾15年免税優惠你。 係， 然後你咧加埋你投資個 Uber。 係， 投資 Uber， 咁你以後就唔使煩惱啦。 係， 嚇喺埋我嗰度裝嵌。 嗯， 咁呢個就係話咩？佢話如果我要咧製激化個製造業咧。因為我已經進入了美國，進入了第四個最高層次的知識型經濟。 是 我不需要呢、就是、呢繼續呢、去做回、普通的工業，只不過呢是我要工人的選票而已。我說出來就要工人選票。 這裡呢、就是最抵死的了、okay? 做富士康的人、就是生產線的人、多數都是年輕力壯、年輕人、年輕妹，不是我們這樣的人。 沒錯， 那些製造業工人、汽車、鋼鐵那些呢，根本就非常之難去轉型。 沒錯、 你要手腳慢的了、你這樣去做那些呢，同埋以前這樣去做那些呢，是很大分別的。 很大分別。 很大分別的。即是懂得想的人，懂得過濾的人，或者稍微有智慧的人都知道呢、Trump 在這裡就老噏。即係老噏嚟嘅啫，根本你班過去咗嘅人咧，係唔會再係揾翻咁多錢揾到份嘅 decent job 㗎啦。 係啊，一定嘅呢、這個。不過佢咧，因為佢係真係老闆嚟㗎嘛，即係佢做慣老闆，佢知道點樣氹啲工人做嘢。 係 啊，咁佢咧唔會咧講嘢咧唔會去到咁絕，但係佢對啲叻人咧佢就好絕嘅。啊！好多人話點解咧？佢睺人哋去旅行啊，睺人哋去外訪就炒人咧。 嗯， 我話叻到冇人有啦。 其實好絕噶，好絕噶。啊， 點解啊？因為如果你係我嘅助手郭慕卿，你今日咧，我話俾你聽，你喺國內，你喺華盛頓，然後我話炒你喎，係咪全部記者崩喺你個門口度啊？ 係。 然後你下一分鐘你都冇準備。 嗯。 我啲麥一懟俾你，你係咪發脾氣啊？ 係。 好啊，如果我要炒你，我等你去非洲。 嗯。 非洲那一刻我才說， 那 我去怎麼找你？你CNN怎麼找你？找不到嘛？找不到的時候，你就說，那我放假了，我不回來住，放多兩三個星期，到你回來已經是舊聞了嘛。所以你想想他炒人炒得多厲 害？ 即是睺你不在，我就炒，因為我怕你說錯話，那你沒有機會什麼，那你就看這個人，很多人經常，個人都說他，他不是精英的政治活動者。喂，呢啲嘢咧係人哋做生意，即係你話啊，李嘉誠先生咧佢冇讀大學啊咁。喂，李嘉誠先生冇讀大學，同佢係一個咧李超人係冇關聯噶嘛。 啊，兩碼事咯。 因為佢係每一日都喺度解決問題啊嘛。 係。 我哋讀書嘅目的就係話，我想學多啲嘢，希望我解決問題咧暢快啲、快啲啊嘛。但係李嘉誠係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解決問題噶啦。 咁啊，腦袋特別大啊！ 阿 Trump 就係咁樣人啦，每分每秒都係解決問題。佢話我根本咧就係你所有嘅問，我每日日常嘅生活就係唔係話幫你決定啲咩嘢，係幫你解決啲咩嘢。佢而家就係幫緊啲美國國民咧解決緊佢自己可以做到啲咩嘢咯。 嗱，呢個係幫緊啲美國國民，佢哋想像中。總統可以解決啲乜嘢啫？係純粹係想像中啫。喺現實嘅世界咧，呢、這個係科學嘅規律，過去咗就過去咗啦。 啊， 過去咗嗰、那個年代過去咗。其實美國根本就唔係好 care 佢、那個有啲嘢咧。如果人哋嗰度做得平啲，譬如汽車咁， 俾人做咯， 做得好啲。 係啊，我諗咯。 點解要點解我要生產啊？ 係啊， 最緊要最先進嘅技術，譬如 Tesla。 嗯。 是在我手中， 冇錯， 掌握在我手中。其餘嗰啲咁樣咩 Toyota 啊，咩 BMW 啊，咪入口咯，有錢咪去買咯。 係啦，冇錯，係啦。 即係過去咗， 冇錯。 但係要提一提，即係到底依個咁嘅咁成功嘅 CEO， 一間公司嘅運一間公司一個成功嘅 CEO 嘅方法，佢管理方法係可唔可以套用喺？管理國家咧，我陣間先講。我先講講一樣嘢，你哋頭先講話講話美冇咯，氹下你班友。大概美國係絕對有能力生產曬所有嘢嘅。 當然啦， 個成本係另外一件事。 係啦，冇錯。 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 美國是大後方嚟嘅，所有嘢都可以佢生產。即係你諗得出嘅嘢，諗唔出嘅嘢都係美國佬係生產曬嘅。咁佢國家夠大，980萬平方公里，加埋阿拉斯加啦嚇。咁基本上所有你需要，又咪有不同嘅氣候同埋土壤。咁佢可以為呢個盟軍咧製造曬大部分的後勤嘅嘢，即係而家叫物流啊，即係各樣生產嘢，石油佢有啦，即係鋼鐵工業有咧，汽車工業有啦，坦克車、飛機、大炮冚唪唥冇問題。不過有一樣嘢冇嘅，你頭先提嗰個國家，橡膠佢就冇啦。不過唔緊要。 菲律賓， 菲律賓都係日軍控制。去巴西啊，頭先話啦，巴西係中大豆，巴西絕對係 friend 嚟㗎。巴西佢乜都搞掂，供應曬盟軍，你根本係納粹德國加埋日本係完全冇得同佢揮。雖然納粹德國科技係好先進，但係你比起美國嗰陣時諗到嗰種流水作業式嘅生產是冇得頂的， 冇錯冇錯。 同埋咧，develop咗好多嗰啲數學嘅模型，可能你好清楚，我都係講一下，就係點樣去運輸，即係譬如好多個點去運輸，係要 shortest distance， 個 mathematical model 數學模型就係美喺二次大戰時候美國佬諗出嚟嘅。咁anyway 都我哋唞陣先，翻嚟講下咧，阿 Trump 呢條友，再加老閘兩個，喂係適唔適宜？坐呢個位置，同埋咧佢哋嘅主觀願望啊，可唔可以達得到？Trump 啊，即係想共和黨喺中期選舉就贏曬啫嚇，砌掂你班美國嘅自由派同埋即係左膠啫。係啊，咁阿習都係想起碼即係想千秋萬世。呢個如意算盤打唔打得響咧？咁我相信咧。你一定有你的見解。健仔，我哋唞陣先嚇，翻嚟再傾過。 好啊。 人民超市春日優惠，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買恆河咖喱屋嘅印度咖喱醬，即送流心芝士豬排一塊，每塊200克；人心雞湯39蚊一罐，雪濃湯一包超底價28蚊。韓牛漢堡兩件60蚊，仲有最新推出產品恆河咖喱屋咖喱魚蛋，一包8粒，野味又方便，都係賣15蚊咋。美國厚切西冷12盎司一塊33蚊，巴西春雞15蚊一隻，炸蟹鉗一盒20蚊，粉葛茯苓豬展湯750毫升一包68蚊。买满300蚊，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足够两个人食。想知更多特价货品，立即登入 www.25686811.com 睇下啦。